有一个个故事串起来的冰糖葫芦。 儿子，麻利儿的到合作社打金酱油去。 肯节上别打退堂鼓，这个面你得给我撑住了。 他是一个老北京，对北京老胡同的回忆。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儿，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儿。 800多年的胡同文化有多厚实？厚实的文化能没范儿吗？ 师傅，什么叫起范儿啊？ 这里边的门道多了去了。 北京故事广播每天早上8点半，欢迎收听刘一达作品《胡同范儿》，演播尚远。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彪炳史册，救国救民，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百折不挠，愈挫愈勇，他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光辉的革命之路上有着怎样的人生浮沉？ 这些天来他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自己的革命事业一直处处碰壁，无法成功。 创立民国，天下为公，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蕴含着怎样的伟大思想转变？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档案特别推出《天下为公》，孙中山的革命之路。 1922年8月的一天，中国上海茉莉爱路一处寓所的会客厅内，这里并不大，摆放着一只三人沙发和一对单人沙发，木茶几上放着雪茄烟和烟灰缸，陈设简单却并不庸俗。 上海茉莉爱路寓所的主人在当时的中国几乎尽人皆知，他就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曾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此时的孙中山已经56岁了。自1905年在日本东京召集有志之士成立中国同盟会以来，已经过去了10几个年头。这十几年的风雨历程，既是他个人的荣辱浮沉，也是整个中国的沧桑巨变。 然而经历无数磨难的孙中山坐在茉莉爱路寓所的会客厅里，却有些心灰意冷。他刚刚遭受了曾经信赖的战友陈炯明的背叛。陈炯明，老牌的同盟会会员，曾经担任广东军政府都督，执掌一省的军政大权。在袁世凯意图称帝之时，陈炯明宣称广东独立，并一直坚持讨伐袁世凯。 陈炯明还曾在护法运动中表示对孙中山竭诚拥护，就是这位一路追随孙中山，甚至以孙中山门生自居的同盟会老友，却渐渐与孙中山产生了分歧。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炮轰位于广州的总统府和越秀楼，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经历了人生中的危险时刻，他们九死一生，终于逃了出来。 从1922年6月16日到8月9日的55天，孙中山一直住在一艘名叫永丰号的军舰上。 孙中山离开广州，上了一艘名叫永丰号的军舰。永丰号漂泊在广州周边的珠江河面。8月9日，孙中山认为纵然在永丰号上与陈炯明僵持也有损无益，而且他得到消息，陈炯明马上就会集中兵力袭击永丰号。于是孙中山乘坐着英国兵舰前往香港，并从香港辗转到了上海。 一年之后的8月14日，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再度踏上了那艘曾经救过他命的永丰号，留下了与船上一众海军的这张珍贵的合影。那时陈炯明已经被孙中山所号召的各路革命军打败，赶出了广州。翻回头来接着说，1922年8月的上海，孙中山苦闷地居住在茉莉爱路寓所之中，背叛他的陈炯明仍然可以在广州作威作福。这一天，茉莉爱路寓所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孙中山之前见过，他叫马林，是个荷兰人。 马林本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弗里特，1883年5月13日生于荷兰鹿特丹市。马林出身于工人家庭，青年时代他曾在荷兰铁路工会任职员，从事铁路工人运动。马林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当过荷兰工会联合会主席，还曾被指派到荷兰所属东印度从事革命运动。 1920年，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次年的1921年6月3日，受列宁委派，马林来到上海，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实早在一年前，马林就曾经来到广西桂林拜访孙中山，希望能够达成孙中山与苏俄的联盟。依照孙中山当时的说法，当他号召革命军队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那时候再与苏俄合作也不算晚。 1922年4月，已经当选共产国际远东处书记的马林到广州又拜访了孙中山，他再次提出希望孙中山能与苏俄联盟的要求。此时的孙中山仍显得犹豫不定，他一方面希望在将来的革命事业中能够得到苏俄的帮助，但眼下的国际形势及国民党内部亲英美反苏俄的力量又让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 几个月后，孙中山不得已逃出广州避祸上海，马林又来了，在上海茉莉爱路寓所的会客厅里再次见到马林，孙中山陷入了沉思。按照中国人的说法，马林这算是三顾茅庐，诚心真意可见一斑，而马林的请求孙中山自然是一清二楚。 会客室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孙中山下定了决心，于是历史上留下了这么一段对话。孙中山说，我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马林回答，劝你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础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我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从几次婉言谢绝、顾虑繁多到困居上海，终于下定决心，孙中山不单单是在这一间会客室里踱步思量，这些天来他一直都在思考，思考为什么自己的革命事业一直处处碰壁无法成功，为什么他带领中国人民建立心目中平等自由博爱共和国的愿望总是难以实现。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66年，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1879年，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来到美国檀香山， 他得到长兄孙梅的资助，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接受西式教育。1883年，当孙中山回到广东的时候，对家乡的贫困落后深有感触。此时正值中法战争，孙中山目睹了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在年少的孙中山心中开始产生反清强国的想法。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的医学院毕业后，他在广州行医的一年多时间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人民的苦难。在孙中山求学于檀香山和香港期间，就经常和同学探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发表救国言论。1894年11月24日深夜，这里是起始之地，这里是美国檀香山。在当地毕设银行经理何宽的家中，那个秋日的深夜，一件即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就这么酝酿出来了。列席何宽住宅秘密会议的人，大多数都是跟他一样的檀香山华侨，他们的职业大多是银行家、商人，其中只有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位客人大家称他为孙逸仙。孙逸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孙中山，逸仙是他的号，也是他的教名。会议开始后，作为大家公推的会议主席，孙中山将这个以反清强国为目的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每个加入兴中会的人都要在大家面前宣读自己的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检查。在1894年的年初，孙中山回到了老家广东香山县翠恒村，他闭门歇课十多天，洋洋洒洒写出了《上李鸿章书》。孙中山想要效仿曾经在公车上书事件中名噪京师、得到光绪皇帝器重的康有为，当时孙中山最有可能接触到的就是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当时正值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以军务繁忙为由拒绝了接见孙中山。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北洋水师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甲午战败让孙中山不再对清政府改良自救抱有希望。 上书失败了，眼看着清廷的统治越发腐败黑暗，这些都开始让孙中山的内心发生改变。只有推翻了这个腐朽的清政府，才能真正实现自己富国强民的抱负。 兴中会成立之后，孙中山开始筹备他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他所策划的广州起义还没发动，就已经被叛徒告放。孙中山精心策划的武装起义，由于自己经验不足，只换来了清政府一张重金悬赏的通缉令。孙中山并没有因此失去大家的信任，相反，自这次失败的广州起义之后，他开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代表者和旗帜。 在随后的数年里，孙中山组织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部，并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多地的华侨留学生中的有志之士都有过交往，并吸收了许多人才进入了兴中会。 1896年9月，孙中山由纽约来到伦敦，几天后的上午，孙中山外出之时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阴谋绑架。后经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博士全力营救，终于脱险。孙中山继续留在了欧洲，也用大量时间博览群书，潜心研读西方政治经济著作。此后，孙中山辗转了欧洲、美国多地，宣传革命学说，团结进步青年。一晃几年过去了，到了1905年这一年，在欧洲游说筹款的孙中山自法国坐轮船来到了日本横滨。 孙中山发现很多反清爱国的有志之士，甚至很多革命党都聚集在日本，其中孙中山将结识两个在他革命道路上的左膀右臂，甚至将成为他一生挚友。这两个人，一个名叫宋教仁，一个名叫黄兴。说起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结识，不得不提到一个日本人，名叫宫崎寅藏。 宫崎寅藏在1897年结识了当时流亡日本、被清政府通缉的孙中山。宫崎寅藏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十分敬佩，并开始协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00年在新加坡，宫崎寅藏曾经去劝说当时已经成为保皇派的康有为，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宫崎寅藏专门写了一本自传，叫做《33年之梦》，书里不仅仅写了他与孙中山之间的交往，还大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正是宫崎寅藏向孙中山推荐了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黄兴。孙中山听完很感兴趣，他特意前往黄兴居住的神乐坂寓所拜访，这就是孙中山与黄兴的第一次见面。在宫崎寅藏的陪伴下，孙中山与黄兴来到了一家名叫凤乐园的中国餐馆。孙中山与黄兴一见如故，孙中山有意将在日本的革命党联合成立一个团体，这个想法得到了黄兴的认同。孙中山和黄兴相谈甚欢，滔滔不绝，甚至忘记了吃桌上的酒菜，直到最后两人才举杯祝贺。这是一场历史性的会面，孙中山有了黄兴的协助，他曾经一度难以入手的武装起义渐渐有了眉目。因为黄兴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 黄兴于187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市善化县，自幼读书，22岁就中了秀才。难得之处在于黄兴还很喜欢武术。黄兴到日本留学之后，求教于日本海军军官，每天练习跑步、骑马、射击。黄兴的这些军事能力储备在日后的革命斗争中日益显现了出来。孙中山的身边终于不再尽是书生与商人。 在当时的日本，黄兴与他的湖南老乡宋教仁领导着一个反清革命组织，名叫华兴会。他们召集华兴会会员，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等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国同盟会。 在与黄兴、宋教仁等人交谈之后，孙中山指出，中国革命最值得忧虑的就是革命者自己的内讧。他坚定地认为，必须要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倡议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赤坂区日本友人坂本金弥的住宅召开，共有300多人参加大会。 下午2时，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正式开始。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大会讨论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同盟会章程草案30条。章程中确定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中国同盟会宗旨，规定以日本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并公推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身边的革命力量壮大了许多。从1907年到1911年之间，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陆陆续续发动了8次起义，其中准备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属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的主要执行人是黄兴，而黄花岗则是广州市的一处地标。1911年的4月8日，黄兴、胡汉民等几个负责人召集会议，会议议定起义时间为4月13日，计划10路大军 攻打广州。不料想，就在开会的这一天，同盟会会员南洋华侨温生才单独行动，枪杀广州将军夫妻，造成了广州城中骚乱。而另一名同盟会成员吴敬运送炸药不慎被捕，黄兴无奈之下将原定起义时间改为4月23日。 到了4月23日这一天，起义组织者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月华街小东营5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赵升任总指挥，黄兴任副总指挥。战斗一直持续到了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30余名敢死队员攻打两广总督衙门。黄兴首先发难，连发3枪，率队攻入总督衙门，决心生擒两广总督张明启。不料张明启越墙逃走，由于清朝部队人数众多，起义队伍得不到接应，各路队伍虽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彻夜相攻，但都先后失败，黄兴侥幸脱险。 赵升、胡汉民在2天后率领200名先锋队队员从香港出发，30日凌晨抵达广州城外，但大势已去，只得无功而返。事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威设法收敛革命党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城东黄花岗。黄花岗起义由此得名。 黄花岗起义失败了，当时远在美国纽约的孙中山也只有继续为支撑中国同盟会庞大的开销筹款募捐。从1907年到1911年间，孙中山直接或间接的几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 然而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孙中山领导的数次武装起义对于清王朝的撼动已经开始悄然生效。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在1907年到1911年之间，孙中山领导了数次武装起义，但均以失败告终，他的革命之路将何去何从？ 武昌起义的成功以及中国局势的巨变，促使孙中山从法国出发，乘坐迪凡哈号游轮抵达上海。 黄花岗起义失败几个月之后，中国将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巨变？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911年12月25日，一艘名叫迪凡哈的轮船到达了上海16铺金丽园码头。这艘游轮是11月24日自法国马赛港开出，停经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最终抵达上海。这天早晨，上海的各界名流齐聚在16铺金丽园码头，各国领事、国内外的记者也纷纷到场，他们都在等待着迪凡哈号轮船靠岸。不一会儿，从船上走下来一个中年人，他身穿着黑色西装，脱帽，高举右臂，面含微笑，频频地点头，向前来欢迎的人致意打礼。此时21发礼炮响起，记者们纷纷举起了手中的照相机。如此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让同船到岸的一些旅客十分不解，他们不知道与他们同坐一艘轮船抵达上海的究竟是什么人。这些旅客很快就会知道，这个配得起最高规格21响礼炮的孙中山将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从黄花岗起义失败到孙中山回国，短短几个月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诸路权收归国有，随后又马上出卖给英、法、德、美等4国，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一场保路运动。在保路运动中，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军警开枪，打死保路运动群众30余人，酿成成都血案。